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曲终人散了，那就分手吧，再爱都无需挣扎，不要再问我正舍得拱手让他，你走吧，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，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要塞又那啦，再给抱一下，问一问你的长发，不要再哭了，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吧，再爱我永远的话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